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51章，对峙。 厉雨锦面前的咖啡已经凉了，他坐下来后一口也没喝过。李琴书反而是已经到了第二杯了。李琴书低垂着眼，没看对方，神色沉默。最后是厉雨锦主动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 昨天的短信你应该已经收到了。 嗯。 李玉锦顿了顿，被他这消极的态度弄得略有几分无奈，叹了口气之后才继续说道， 今天早上我去了一趟厉家，把这个消息同他们说了。 嗯，是被厉家的人打的？ 是。 李玉锦摸了摸自己尚未来得及缝合的伤口，若有所思地笑了笑。 我母亲。 李玉锦虽然不怎么提厉家，但和他一起十来年，李琴书也知道一些。厉家目前还有个厉老爷子，掌控着厉家的生死命脉。厉家里面，厉雨锦上一辈的几乎没一个可造之才，所以厉老爷子一直都没放权，一直到厉雨锦这一代才出来几个顶用的。厉雨锦的姐姐就是一个，只可惜在十年前因故去世了。而厉雨锦呢，无疑是这一代中最出色的一个，可即便如此，他也没那么容易坐稳厉家掌舵者的位置。听上去挺封建的，但事实便是如此。豪门里面这种争权争钱的事儿多了去了，和厉雨锦比起来，袁子峰就要幸运的多了。他们袁家三代单传，袁子峰这代就他这个独苗苗，即便有个什么亲戚了，也全都是远房的表哥堂哥的，翻不起什么风浪来。正因为知道厉家的凶险，所以李琴书这么多年一直都在隐忍着。李玉锦这话说完，李琴说道， 厉家的应该都不大乐意吧？ 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左右我已经说了，所以我说的你考虑好了吗？ 李琴书没说话。 小叔，你要我做的我已经做到了，我们复合好吗？ 厉雨锦很少有这种低声下气的时候，李琴书心已经开始动摇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能把那个好字说出口。他知道厉雨锦为他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难得了，尽管厉雨锦仍然没有把他宣布出去，以后的日子他仍然是藏在厉雨锦背后的人，可对于以前的厉琴书来说该很满足了。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，有了一样就会想要更多，特别是在已经有了对比的情况下。厉琴书微垂着眼，薄唇轻启， 阿锦，我 不想。一道声音突然披入两人的对话之中，紧接着一抹熟悉的身影突然从李玉锦的背后窜出来。李琴书声音一顿，吓得往后一退。下一瞬，袁子峰攥着李琴书的手腕，将他猛地往上一拉。跟我走。 子峰，你怎么在这里？ 顿了顿，他又意识到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，于是道， 哎，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，我现在有事情要解决。 能有什么事儿？袁子峰打断李琴书，将他往上一拽，就要向咖啡店的外面走去，却不想走了没两步，觉得李琴书的身体一僵，扭头一看，却是厉雨锦也握住了李琴书的手腕。两个男人抢一个女人，这就够刺激了， 更何况是在公共场合抢一个男人。三人这动作顿时吸引了咖啡馆内的所有视线，透过落地窗，外面居然也有人朝这边看过来，尴尬的不行啊。李琴书脸色不太好看的甩开了手道： 你们要聊什么就自己聊，别把我扯进来。 他说完扭头就走。 哎，李琴书。 李琴书自然没搭理他。李雨锦倒还算是脸色如常，不过也追了上去。车钥匙在袁子峰的手上，李琴书走到车边才想起来这茬，看了眼袁子峰，袁子峰便非常自觉地坐在驾驶位，坚决不把车钥匙让出去。 我来开车。 哎，李琴书不想继续在这丢人，只好拉开车门进了后排。他屁股刚刚落下，那头副驾驶的车门也被拉开了。厉雨锦非常淡定自若地坐上来，还挽了挽自己的衬衫衣袖。 滚下去， 秦叔。 李秦叔长这么大从没遇见过如此尴尬的事情，愣是停了半晌才动。 子峰，你往回开。 袁子峰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厉雨锦，强压着心头那邪火踩下油门，气氛诡异的三个人这边一同往回走。一路上没有任何人开口说话，直至到了停车场，李琴书才道： 你说的是，我需要考虑考虑。 你还考虑什么呀？你直接拒绝。 他的语气不容反驳。 还需要考虑？ 李琴书左看看右看看，一直压着的情绪突然爆发了，他猛地关上车门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然后一字一顿道： 我没时间陪你们开无聊的玩笑。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呢？你考虑什么考虑啊？考虑跟这渣男复合？ 够了，子峰，我早就想说了，你在我这里也住够了，找个时间搬出去吧。 袁子峰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。 李琴说： 我从没跟你开玩笑。 李琴书脸色微沉，神色认真地说道： 我只拿你当我的小辈。 他说完这句话扭头就走了，竟然没有丝毫的留恋。袁子峰只觉得自己这脑子被狠撞了一下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李琴书的身影消失在电梯里。他一顿，下一瞬厉雨锦突然低笑两声，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。袁子峰扭头就是一拳，狠狠向李雨锦的腹部砸过去。李雨锦不动声色地抬手，直接握住他的手腕。袁子峰还想更用力地往他脸上砸，奈何李雨锦力气也不小。两个人就这么怒目相对地对视了片刻，李雨锦这才开口道： 明天从他家搬出来。 李雨锦并不打算跟一个小辈一般见识，反倒是他这样的态度惹得袁子峰心里更是羞怒。一方面是他跟李雨锦一对比显得有些幼稚，另一方面是李雨锦说的这番话让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毕竟那是李琴书的家，如果李琴书真要赶他走，他也没办法。李雨锦双手环胸，眼神平淡地从他身上扫过去。 你想追小叔？ 怎么不行？ 可以是可以，但你觉得他会看上你？ 李雨锦的眼神虽然平淡得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袁子峰就是从里面看出了些蔑视的意思了。李雨锦顿了顿，淡淡地继续说道： 你有什么毛都没长齐全的小子，有点背景也不是靠你自己得来的，没有优点缺点反倒是一大堆，连成绩都上不了200分，你觉得你配得上他？ 你他妈 你凭什么？ 李雨锦压低了声音冷笑一声，打断他的话。袁子峰当即震在原地了，手抬高僵硬地搁置在空中，可一时间竟然没落下去。他知道厉雨锦是故意说这话的， 但不得不说，这每一句都正好砸中了他心里最在乎的点。别人这样说他，他完全可以不在乎，可厉雨锦不行。这个人，他是从小被比较着长大的别人家的孩子。当这样一个人站在你面前，对你表露出自己嫌弃或者鄙夷的时候，袁子峰所遭受到的打击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。比别人说100句、1000句都管用。他最看不起的人居然看不起他，而他甚至无力反驳。最后，袁子峰只能眼睁睁看着厉雨锦转身离开。他没有开口阻挠，因为意识到并没有任何的作用。袁子峰心里窝着一团火，不大想回去。他在大马路上溜达了半圈，给谢廖东拨了电话，把这人从睡眠中喊了起来。谢廖东迷迷瞪瞪地踩着拖鞋就出了门。 咋了？ 谢廖东靠在墙上，两眼模糊地看着他。 老大，你这大半夜的发什么浪啊？ 袁子峰摸着自己的下巴，顿了半晌才道。厉雨锦退婚了。 退婚就退。什么？ 西廖东猛地惊醒了，刷了一下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向袁子峰。 你说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他退婚了？怎么可能啊？ 一连串的问号砸得袁子峰也有点懵。这事儿袁子峰也挺想不通的。厉雨锦是为了什么？谢廖东咽了口唾沫，原地踱步了几圈，这才下了定论。 看来李青书对他来说真不一般呢。 这其实是最贴合实际的回答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袁子峰不是很乐意承认。大概是他不想李青书是因为厉雨锦的退婚而复合的，但看李青书的态度明显是动摇了。袁子峰对厉雨锦的厌恶几乎是在这一瞬间抵达了巅峰了。谢廖东见他表情不大对，还多嘴问了句： 老大，你这是怎么了？ 啊？袁子峰晃过神来，突然开口问道：如果我真把李琴书追到手了，厉雨锦会怎么样？ 估计会恨死你吧。他为了李青书都愿意放弃自己的生意，放弃联姻了。如果李青书被你抢走了，哎，算了，这结局我简直不敢想，肯定很可怕。 袁子峰突然笑了，他微微垂下眼睑，挡住了瞳孔中的思绪万千。 怎么了？ 哼，我会把李青书追到手。袁子峰用烟头戳在墙壁上，声音冷了几分。他不是挺看不起我吗？如果李琴书被他看不起的人追到手了，应该挺有意思的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